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咱们常说这生长在皇族里的金枝玉叶们，那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吃穿用戴，只要他们张嘴提条件，就没有满足不了的。只要您别太出格，他们想干什么都成。这样的生活和地位，您说谁能不羡慕啊？不过羡慕归羡慕，其实这些金枝玉叶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什么呢？那就是人生大事，婚姻呐。您想想，古时候皇上是一国之君，整天担心邻国会攻打自己，底下的臣子会反了自己，所以他的兄弟姐妹甚至是子女们往往都被他当成政治筹码。这些棋子们要是命好，还能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要是命不好，这辈子就算完了。今天还是自己的丈夫，明天没准就成了杀父仇人了。这样的事儿历史上不是没发生过，所以这些金枝玉叶往往会有让人羡慕的童年，可却没有让人羡慕的结果。咱们今天说的这位主角虽然也是经历坎坷，可他的人生结果却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他很幸运找到了他所期盼的爱情，他很悲惨，一次政变让他肝肠寸断，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块铜镜分两半。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破镜重圆的乐昌公主。南朝是东晋灭亡之后在中国南方先后建立的四个朝代的总称。自公元420年东晋王朝灭亡之后，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国家，而他们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其中最长的不过59年，最短的仅有23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所以南方的四个国家和北方的北齐、北魏、北周等几个国家统称为南北朝。您别看南北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可却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年代。陈朝是南朝最后一个朝代，当时南方已经是历经几年的战乱，国家混乱不堪，尤其是到了陈朝最后一任国君陈叔宝这儿，更是没人管了。陈叔宝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治理国家的优良基因他是一点都没有，贪图享受，荒唐无能他倒是挺在行。想当初他老爹去世，全家老小为他父亲送行哭灵的时候，他的一个弟弟想篡夺皇位，就趁大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照着陈叔宝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下大伙可吓坏了，未来的国君不能还没登基呢就死了呀，赶紧抢救。您还别说，陈叔宝这个人命还挺好， 这么危险的一刀，他愣是没死。这事儿过后，陈叔宝登基做了后主，可他那贪图享受的本性让他根本就无心管理国家，还理直气壮地和大臣们说，你们看看这当皇上多危险呢，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我看呢，国不能一日无君，我还是回到后宫，有什么事情你们就看着办吧。一句话把处理朝政的责任全给推了。不光是国家大事陈叔宝不闻不问，就连自己的家事他也不理。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不管，倒是成全了他妹妹的心。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乐昌公主是陈叔宝的大妹妹，别看从小生在皇家，可却没有一般金枝玉叶的那种骄横的脾气，在皇宫里头属她脾气最好，人长得漂亮，举止也高贵大方，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认识乐昌公主的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全都竖大拇哥。那个年月，姑娘一般都比较早熟，十来岁就能嫁人了，所以姑娘一大就开始幻想着日后能有一个感情恩爱的郎君，幸福甜蜜的婚姻。乐昌公主也不例外，瞧着其他姐妹都是父母安排的政治婚姻，她就琢磨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才能下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身边伺候她的下人都心疼她，小姐呀，这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姑娘家自己选的呀，只能期待陈后主能给您选一个您喜欢的啦。其实对于这点，乐昌公主也担心，陈叔宝的品行谁都清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没点正形。父亲虽然过世了，可是他是我大哥，我的婚姻大事全都由他做主，万一给挑一个跟他一样的，我真是哭都来不及呀。想到这儿，乐昌公主索性直接找陈叔宝说这事儿去了。一进宫，乐昌公主就瞧见陈叔宝正眯缝着眼睛歪坐在椅子上看歌舞表演呢。陈叔宝一看乐昌公主来了，脑子里边全是问号，哟，你怎么来了，这是找我有事儿啊？大哥，我过来只是有话就说。吭哧什么呀，毕竟是姑娘家家，说这种事儿有点张不开嘴。磨叽了半天，乐昌公主才和陈叔宝说清楚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陈叔宝听完了差点没乐背过去，哎呦，闹了半天就为这事儿啊，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话一说完，乐昌公主的心算是放下了，乐呵呵的就回了自己的宫殿。乐昌公主本身就是一个满腹诗书的小才女，所以她心仪的对象也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当时江南才子徐德言可是红极一时的风流才子啊，人长得俊俏又饱读诗书，多少年龄相仿待字闺中的少女都喜欢她，巴不得能嫁给一个像她这样的人。这么出色的人选自然也逃不过乐昌公主的眼睛啊。自从听说了徐德言，乐昌公主的心里头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什么徐德亮啊、郭德纲啊、于谦呢，一概不喜欢了。能够娶到皇家公主，按理说应该得是徐德言的福分呐。可让乐昌公主没想到的是，当她托人带信儿把自己的情意转达给徐德言的时候，徐德言反而却是一脸的不乐意。徐德言听完乐昌公主的美意之后，这脸色立马就不对了。公主，哼，别人都觉得当驸马是个挺美的事儿，我不这么觉得。我现在自由自在的，想干什么干什么，要是娶个公主连说话的权利都没了，还能叫个男人吗？一听徐德言此言，这送信儿的人赶紧接茬，您可别这么说， 您是不了解，我们乐昌公主可跟一般的公主不一样，打小就喜欢诗词歌赋，和您的兴趣正好一致。再有，您别看生在皇宫里头，可是脾气出了奇的好，什么事儿都先给别人着想，对我们下人也特别体贴，根本和您想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人还长得漂亮。您可别把这话说这么死，我们公主对您有意，您不妨也和乐昌公主见见面，兴许见面以后您就不这么想了呢。一番话听完，徐德言这心里就开始有变化了。一方面是让这个人说的确实勾起了徐德言的好奇，再有一个，人家是公主，地位摆在这儿呢，虽然话没明说，可他一个风流才子也没这个胆子说不去呀。就这样，徐德言半推半就的就进了皇宫。乐昌公主一看徐德言来了，少女的那点羞涩全上来了，小脸红扑扑的，说话声也小了，就差拿这个喇叭祸音了。其实乐昌公主心里也明白，人虽然来了，可是婚姻之事不能强求，即便自己喜欢，可要是人家徐德言不乐意，她也没辙，只能是有缘无分呢。不过这头一次见面之后，徐德言早先那点怀疑和抗拒可就全没影了，这才知道早先传信那个人说的话还真不是忽悠他。乐昌公主确实不一样，人漂亮，有内涵，脾气好，还特会心疼人。您说这还等什么呀？没出几天，徐德言就吹吹打打的迎娶了乐昌公主，坐上了驸马。这对小夫妻堪称神仙眷侣呀，在驸马府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乐昌公主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可就在不久之后，随军攻入了健康城，乐昌公主的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当时在北方，杨基建立了隋朝。当时在北方，杨坚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统一中国，杨坚举兵攻占了江南，很快就消灭了陈国。按照古时候的惯例，亡国之君和他的亲族是不允许住在原籍的，就怕他们死灰复燃，纠集反抗。所以国破家亡的陈后主和他的家人就被俘虏到了隋朝的国都长安。这回去长安，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被发配到什么地方，眼看着恩爱夫妻就要被活活拆散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临走的时候，乐昌公主把自己梳妆台上的一面镜子交给了徐德言。这徐德言看着铜镜半晌无语，突然抽出腰间的宝剑，把铜镜劈成两半，一半留给了乐昌公主，一半自己揣在了怀里，拉着公主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公主啊，这次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聚，你拿好这一半铜镜，待到明年正月十五就把这面铜镜送到街市上去叫卖，如果我看到这半面铜镜，定会知道你的下落，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公主的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一边听一边点头：驸马，你放心吧，我们会有团聚的那一天的。大队人马来到长安之后，就被分成了四个部分，陈后主和他的几个爱妃被幽禁在长安，他的几个叔伯兄弟被发配到了边远山区，宫女和其他女眷冲入后宫伺候主子，几个相貌出色的公主就被分配给了有功的将士和大臣作为小妾，而乐昌公主正是被赐给了丞相杨素。杨素在隋朝可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臣，领兵作战，能文能武，最出名的就是他那首《出塞篇》了：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一骨，草衰横不春。您别看杨素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 可被百姓称为江神，但是他的骨子里边通晓诗文的性格，却让他一直都特别向往着南国的山光水色，更欣赏江南佳丽的妩媚柔情。这回得到了乐昌公主，杨素是一见钟情啊，很快的就把乐昌公主当成了一块宝贝。和杨素的满腔热情比起来，乐昌公主可就冷得掉渣了。无论是杨素对她怎么好，可她的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徐德言。每次乐昌公主梦见和丈夫相见，开心的都能从梦里哭醒，可是一睁眼却发现还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心里是撕心裂肺的疼啊。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转眼到了新年，乐昌公主摸着手里那半块铜镜，心里的希望又燃起来了。眼看该到正月十五了，她能否和失散的丈夫再次相见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长安城里热闹非凡，乐昌公主迫不及待的就让身边的一个宫女儿拿着那半块铜镜出去送给一个古董商叫卖。一天下来，乐昌公主都快等疯了，可当宫女儿刚一回来，乐昌公主就看到她手里的铜镜，她什么也没说，知道没碰上徐德言，否则铜镜一定会跟那半块破镜重圆的。就这样一年两年，直到第三年的时候，乐昌公主都快绝望了，无数种猜测跑到她的脑子里，莫非她另有家室了，或者是路途遥远还没到呢，再不然是这徐德言离开人世了。没想到一种猜测，乐昌公主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得直淌血呀。看着手里半块铜镜，她的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夫君呐，我知道你不会忘了我，如果你真的先我而去，就是尸体我也要等啊。这年转眼又到正月十五了，身边那个宫女儿都习惯了，不用吩咐就拿着半面铜镜出去了，结果出门还没到一个时辰呢，就跑回来了。夫人，刚才我出去有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也有半块铜镜，还说此镜价值连城，只能拿来另外一半与他契合的铜镜，就分文不取的相赠。我赶紧拿出咱们那半块铜镜一对，还真对上了。那个年轻人还想我打听您，我一说您是杨丞相的夫人，他什么也没说，留下一个地址就走了。听完这些话，乐昌公主跟疯了似的，赶紧看那个字条，直接上面写着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乐昌公主明白了，徐德言是不想影响她走了。想到这儿，他是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啊。杨素向来疼爱乐昌公主，她也不是傻子，这三年虽然人在我身边，可是心却没在我这儿啊。这回乐昌公主的伤心更是印证了她心里有别人，只是事情的详情她不清楚，一番打听之后她才知道了铜镜的故事，心里虽然有点醋意，可是又不忍拆散这对患难真情的男女，于是心生一计。这天丞相府里设宴，邀请了很多文人雅士，和杨素与乐昌公主切磋。本来心情低落的乐昌公主不想参加，可是杨素却是盛情邀请，无奈之下只好出去应付应付。谁料就在一帮文人迈进大门的那一刻，乐昌公主突然站那儿不动了。不可能啊，徐德言，这真的是徐德言？怎么 怎么他也来了呢？ 原来杨素觉得乐昌公主和徐德言的爱情实在是让人羡慕，不忍心把这对鸳鸯拆散，于是就亲自找到徐德言，打算让他们破镜重圆。不光这样，杨素还想方设法帮助徐德言和乐昌公主返回故土。这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呐！两个人当即下跪向恩人道谢。就这样，小两口经历了如此磨难，终于破镜重圆了。回到江南之后，过起了飘忽不定的云游生活，这也正是成语破镜重圆的典故。繁华远去，这对恩爱夫妻心满意足地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许激情让人难以忘怀，像烟火一样灿烂一时，只是日后平淡的感情才算是真正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坷，都能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这才能体会出彼此的真情。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